职业选手退役以后，直接内部消化，在俱乐部的某个部门任个职，这是常有的事儿。通常这样的机会会给一些劳苦功高的战队忠臣，或者是确实很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武臣对自己的未来原本也有着这样的期许，他对无极这支战队真的很有感情，希望永远不离不弃。但现在，一切都已成空，无极即将不复存在，又哪里还会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武臣现在在战的最后一班岗都已经不是他这个队长分内的事儿了。如果以职业选手的身份，这个时候就选择离开，战队已经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离开又去哪里呢？武臣还在茫然，在逃避。而现在，叶修突然就给了他一个选择：工会吗？武臣当然清楚。 工会别看是建立在网游之内，和其他玩家建立的工会也没什么区别，但却是一支战队可以成功的重要根基。负责工会的人员，那也肯定是俱乐部管理层的核心，重要性和其他部门相比一点也不含糊。但是说实话，武臣期待的就是和无极这支队伍一直发展下去。 如果换一家战队的话，这些事儿对他来说都有些意兴阑珊。他已经习惯把自己和荣耀有关的一切都和无极捆绑在一起了。可是现在他是真的没法捆绑，这个残酷的现实让他也不能不做一些真实的考虑。相较之下，如果能继续在荣耀这个圈子里吃荣耀这碗饭，这依然是首选。 不过武臣只是个小人物，职业圈的各大战队恐怕不会给他这样的工作机会，也就是星星这类新生的战队了。但是星星毕竟是最终导致他们无极解散的罪魁祸首，武臣虽然理智，但在情感上让他突然就去给星星效力，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正准备打字回绝。 聊天窗里却又跳上来一句：“一起玩手起家，这种感觉很好的哟。”武臣的心突然又开始跳了。曾几何时，无极战队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选手到角色，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虽然他们的战绩一直挺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努力。虽然最终他们失败了。 但是那段回忆现在想起来依然特别美好，有点期待呢。武臣心动了，他清楚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现在他是正巧赶上了，否则以他默默无闻的地位，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想到他。你考虑一下吧。屏幕的那一端看武臣一直没有回复，没有催促，也没有问他在不在。 只是把要说的话一句一句的留了下来。好。武臣最后回应了一声后，那边发了一个摇手再见的表情，就此不见了。武臣陷入了对自己个人前途的思考。无极战队方面在和星星完成交易后，与翼展战队也顺利接轨，开始了谈判。 这是包含了无极战队目前最大期许的谈判，无极老板直接亲自上阵，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围绕着这件事在群策群力。日子又一天天过去了，无极战队和翼展方面终于达成了最终的协议，翼展也没有大包大揽的把无极战队的盘子全部接走。 但是1000万的价格接纳了约有50%的物资，这让无极战队最终感到挺满意。价钱对照普通市场来说确实是低了不少，但他们是要解散的队伍再甩卖，这些能卖个1000万已经不错了。无极战队又不是什么金字招牌，真要是豪门战队，别说物资了，整个队伍都有人会接手也说不定。 有品牌效应啊！和翼展战队这交易一放，无极上上下下心中的那块石头，就算是真落地了。 再接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再是很计较了。无极战队开始主动出击，四下兜售，而和俱乐部内部人员的结算也已经开始。工作人员一个一个离开了，职业选手也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最后一个是武臣。和其他人不同，武臣的结算是无极老板亲自为他处理的。偌大的战术会议室，此时空荡荡的，只剩老板一人。武臣进来的时候，看到老板呆呆地站在电子投影幕前，仰头看着那面墙上挂着的无极队徽。武臣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了过去。老板察觉到他到来，根本没做什么礼貌的客套，两人本就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 你看这队徽是不是有点歪啊？ 怎么会？那是三角固定的，不可能活动。 武臣看也不看就答道。那个队徽是他们战队搬来这里时他亲手装上去的，再清楚不过。 哦，是吗？那大概是我眼花了。 武臣没有回答。老板回身朝着桌边走去，一边问， 今后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你呢？ 我如果有一天再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组建一支战队。 还会叫无极吗？ 那当然。 那一定记得留给我一个位置。 那是肯定的。 无极战队的历史并不长，但也是几经变迁，唯一没有变过的或许就是队名、队徽，还有眼前这位忠实的老队员。 就怕那时我已经打不了比赛了。 那不怕，战队需要的也并不全都是职业选手，以你的能力能在很多位置上为队伍做出贡献。 嗯。武臣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老板留意到他的神色，对是有所推测。 已经有战队邀请你做这方面的事了？ 对。 他没有必要隐瞒。 让你做什么？ 大概是工会方面的事。 嗯，去吧，很适合你。 老板很肯定地点着头。他当然清楚武臣这方面的才干，要不是尊重武臣自己的意见，现在兼任着俱乐部经理的人本该就是他。 邀请我的是星溪。 老板微一怔，显然对这个答案也意外了一下，很快皱着眉道： 星溪啊，这个可不太好，他们现在就是支挑战赛队伍，本赛季挑战赛里有家事啊，最终没有出现的话，他们这支队伍还会不会有延续性呢？这点儿我觉得你应该先弄清楚。 老板只是从星星的发展前途方面和武臣沟通了一下，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个队伍对于他们无极战队的特别意义。武臣瞬间理解了老板这一表态，嘴上说了的是明面的，没说的却也等于是在告诉武臣，那些东西你完全不要去介意。 好的，我会考虑清楚的。 嗯，那就好。 无极老板点头笑道，他明白武臣已经清楚了他的意思。 战队的处理这些天就已经差不多了。 无极老板话锋一转，开始谈他们这边的攻势。 目前接到的这些意向，能谈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再接多的也没什么意思，时间的耗损、人力的耗损都算不过来了。所以我想，如果有多余的东西剩下来，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你吧。 我 找一支好战队，和他们一起好好的经营下去。 武器老板拍了拍武臣的肩膀。这一瞬，武臣再度明白，老板之前说有朝一日再建战队，只是想想罢了。 眼下这种交付更像是让武臣承载着他们无极最终的东西继续在荣耀这个圈子中走下去。 都交给你了。 无极老板伸出手来，武臣正正地伸手和他握住，老板重重握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还有点事儿，先离开了，东西都在那边，你加油吧。 老板离开了，会议桌上那一堆东西，武臣走过去一看，除了每位选手结算该有的东西以外，还有两个精致的卡盒，上面各有一个雕琢上去的文字，一个是无，另一个是极。打开两个卡盒一看，里面是满满的账号卡，最上面的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他用了数年前些日子刚刚交回俱乐部的角色枪炮师小枪。甚至其他账号卡除了直接交易出去的几个职业角色，余下多是工会那边的，战队都要解散了，无极工会的存在当然也没太大意义。真的只能如此了吗？望着老板离去，扮演着的房门，望着那面墙上端正挂着的队徽，武臣最后一次深深地叹息了一次。两天后， H 是星星网吧，武臣一手拎着他的行李，另一手捏着一张纸片，仔细对照一番，确认就是这个地址无误后，迈步走了进来。网吧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在星星战队击败无极引来了电子竞技周报的报道后，星星网吧的生意一下子也热络起来，而这一次来的可就不再是什么打脸党了，而是真的对星星这队伍有些好奇有些期待的人们。自网吧气氛一变，陈国也乐意经常回来转转，以他的性子顿时和一些特别期待他们星星的人混得离落起来。此时的陈国正趴在收银台里清点这个月的流水，战队成绩出彩他高兴，网吧生意好他当然也会高兴。正心中雀跃呢，就听头顶上一个声音， 星星战队是在这边吗？我叫武臣，联系过说今天过来的。